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佐。 没错，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么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想一睹嘉宾的风采呢，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同时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同样也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盛况了。 是的，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有请到了我们 一位老朋友 叫梦瑶。 对，因为我们每一天呢都会跟都会给大家带来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姐姐，或者是 小哥哥 或者是非常帅气的小哥哥。 是的 因为每天都会这样，如果大家想一睹嘉宾的风采，或者是想看一看每天在电台话筒背后的主持人长成什么个怂样的话啊，都可以点开我们的花椒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我们 的 微信公众账号 982魔力工厂， 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都可以看到以上为您介绍的三种脸啊。 好的好的，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嘉宾吧。来，梦瑶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梦瑶。梦瑶又来报道了。 梦瑶又来报道，但是我觉得梦瑶还是要再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对，因为在我们的平台上肯定会有很多的 新朋友， 这个老朋友咱们就不多说了 啊， 还要给新朋友更多多的介绍一下自己的性格呀，喜欢什么之类的。 是的， 行，我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然后像来节目第一期的时候就比较不爱说话，然后现在就感觉自己开朗很多，想到什么说什么，就是聊开了就好了嘛。然后还有呢，想交一些他有特长的朋友，尤其是那种我不会的特长，然后可以教我，两个人互相切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体验。说来惭愧啊，我前一阵来节目一直想说要去学游泳，但是最近天冷了，游泳还是没有学成。 确实这个天冷的也太快，入秋真是快，时间真是快啊。一转眼梦瑶已经来我们这个节目来了好几次了。 对， 我们也知道前几期梦瑶在做我们节目的时候还介绍过自己，就是比较喜欢打游戏，而且喜欢看书。 对吧、 对， 是一个才女，也是一个比较爱玩的姑娘。 那梦瑶在生活当中除了爱打游戏，当然打游戏基本上都知道是打王者荣耀，对吧？ 对对对。 除了打游戏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兴趣爱好吗？ 最近新发现了自己一个技能，就是以前不敢唱歌。然后记得有第一次来节目唱歌的时候，回去我闺蜜就告诉我，你以后再也不要唱歌了，我都想关掉收音机。然后前两天唱歌感觉还可以，然后想一直慢慢练吧。 是找到了自己一个 一个唱歌好听的一个点吗？还是 就感觉突然一下就 突然一下子 就 是 通了那个感觉， 突然一下就 但是还是唱的不好，就敢唱了，比原来 是吗？哎，那这么说的话，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啊、我这到我这到突然一下子就找到了那么几首歌的伴奏啊， 早知道就。因为之前学过一阵吉他，然后那个老师跟我说，其实人的唱歌是可以练出来的，就比如你五音不准、可能是先天的，也可能是你后天小时候在听音乐的时候你本身就有那种对音准的错误的记忆，如果长大之后把那个错误记忆校正过来，那样唱歌也会变得好听。 哦，是这样子、所以孟瑶你是校正过来的是吗？ 我 突然感觉就是 突然感觉自己这个 通了 那叫什么人多二脉对吧？ 对对对， 一下被打 通了，应该是吧？ 好，那大伙可以找。 那么这样的话呢，那咱们这个天儿还是先暂时别聊了。既然孟瑶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是一直没听过他唱歌， 对对 对， 就是不说自己原来一直跑调嘛。 啊，他唱过一次，那期是我和张彤 啊， 对，就是那期后来被说了嘛， 对，后来被说了，然后最近呢，孟瑶同学不是又找到自己这个喜欢唱歌的这个源泉，又把自己的五音找。找了回来，那咱们 对， 咱们不如这样，那个你就简单挑一首歌，然后咱们在节目里边稍稍的给大家展示一下，看看你这个五音到底找回来多少。 对， 可以试一下，那就唱一首，我等一下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吧，可以吗？ 可以， 没有问题。 其实这首歌好久没有。 OK, 可以，那就提前进入我们 那是这样的话，对，那就是今天孟瑶也是给我们推荐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 对，没错。 我们昨天在节目里边也是跟大家提到了，为什么每天都有这么个环节，就是一首歌两颗心，因为两个人的歌单如果不能说就是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这个歌单是一样的话，两个人的歌单一。就是相似度很高的话、就是说明你跟这个人的三观基本上挺贴合的，对吧？ 我也觉得 对， 所以 今天孟瑶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曲？ 带来孤独的总和，是吴汶芳唱的，是何以笙箫默的插曲，应该是很久之前，不算是新歌了。 好的，来让我们 okay, 一首 听，等一下我可不可以先唱然后再放，不然我怕有落差。如果放完之后吴汶芳唱的， 其实你放不放完，你就是我们听完你如果再听这个歌，还是会有落差，我觉得。 哎， 我感觉 你这样说嘉宾的这个明目张胆的在这说我们的美丽的嘉宾， 没有，那孟瑶已经很熟了好吗？ 我感觉自己， 我相信孟瑶也不会介意的。 我自己跳进去， 这纯属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 对， 那咱们就先这样，孟瑶先简单的清唱那么一两句， 对，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两首这个不同演绎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别。 哎，我为什么今天要唱这首歌？ 好吧，来。 好吧，就唱前两句吧。 好的，没问题，来，可以。 如果我是一朵花，我会为谁而绽放？如果我是一只鸟，要往何处去飞翔？一颗星星的闪亮，不足以构成一个形象。一棵大树的总和，季节单一的重量，就这样吧。 哇，哎，我这个大 哥， 怎么样？都是没有太听过孟瑶第一次唱歌，我这是第二次听她唱歌。 真的，我觉得你们俩现在是在互黑，你知道吗？ 不会，我真的觉得她进步很大。 真的，我特别期待一会儿孟瑶说点一梦其他什么这个不大好的。 我相信孟瑶不会的， 音乐节很完美。 那不是， 我会拍马屁。 完美可还行。接下来还是进入到咱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一首歌两颗心。 孟 瑶 刚才唱了的， 对，给我们推荐了一首来自于吴汶芳的《孤独的总和》，一起来听。 星星的闪亮，不足以构成一个形象。 刚刚一首来自这个吴文芳的一首非常好听的《孤独的总和》，也是由我们今天的嘉宾孟瑶推荐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是的，没错。而且我刚才看了这个歌词的开头，也是蛮喜欢的。这歌词的开头呢是：如果我是一朵花，我会为谁而绽放？如果我是一只鸟，要往何处去飞翔？那孟瑶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推荐这首歌的理由。 其实上一期我来节目的时候，就是很久之前了，就是谈论到一朵花，如果你是一朵花，你是就是爱一朵花会让它好好的生长，而喜欢一朵花把它要摘下去。然后我当时说的是，如果我是一朵花的话，我宁愿爱我的人把我带走。然后那天上完节目之后，就有一个人加我的微信。 哦，我还以为你说你改变了主意。 没有没有， 就不要把我摘走了，这个只可远观不可摘走， 不可亵玩。 没有没有，就是上完节目有一个人加我微信说我很欣赏你，希望交个朋友。然后加上他微信一直在聊，感觉交到朋友了。确实这个节目其实挺感谢这个节目的，可以交到朋友。 哇，谢谢你为我们节目做宣传。 哇，真的。 真的。但是 听到这儿我都已经要双眼泪了。 对，我好感动啊，梦瑶。 对，他是从花，应该是从花椒上看的，因为他比我小一点，然后是个男生。 哇，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听广播，一般都是在花椒上看的。对对对，这么大。 对， 所以就是这个男生同时也是改变了你自己这种变成一朵花，然后遇到自己所爱的人把你 摘 走的这种感觉，是吗？ 没有改变，就可以摘走啊， 就 还 好 啊，就是 还是摘走， 还是碰到自己喜欢的人，或者是这个爱自己的人，然后就 摘走我吧。 对 啊，加了他微信嘛，摘走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 那我现在也挺好奇的，现在这个男生你们俩之间有没有擦出什么其他的一些 火花 啊？人家比我小哎，大佐哥 啊，小多少？ 比他现在上高中。这个火花是不可能擦出的了。 那还是让这朵花 为了你去上你那个大 学。我觉得还是先让这朵爱情的小花朵慢慢的从萌芽再给它培养一段时间吧。 没错 啊，毕竟这一对这个应该说欢喜冤家也好，这一对这个好朋友也好，是从我们节目走出去的嘛。这也算是我们节目有史以来第三对了吧。 第三对了， 算是第三对了。 第三对， 因为之前有来的第一天，然后第二天回就领走了一个，然后 一个立涛参加完我们的节目之后 啊，对，然后 一周之后就交了女朋友， 对，然后也有那些找这个来节目里边找朋友的，找这个搭车拼车的伙伴的， 对， 这个当天晚上就有人给他发微信说走啊，咱们俩一起拼车回去。 对，所以说到这里，我们还是非常自豪的啊。 对，那这先自夸一波自己的节目啊，这个也是在这儿跟广大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再重新说一下，我们这里是直播，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的博湖点秋香。 没错，那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对， 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或者是主持人的风采啊，欢迎您这个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 花椒 直播，然后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的直播。 顺便告诉一下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啊， 是的， 这个坐在我们直播间里的三位大活人啊，这单身可聊。单身可聊啊，告诉你们， 快点进入到我们下一话题吧，好吧，来， 这个既然说到了刚刚这个孤独的总和啊，对，说到这首歌，我还没有谈我的感受呢。 好了，那还上一话题。 对，真的，这首歌啊，我在网上，因为我是第一次在网易云上听到这首歌的，也看到了好多网友朋友们的留言，然后其中有一条给我的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我跟大家稍稍说一下啊，说这个他在湖北，而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听完这首歌之后他写了这么一条评论，而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也是一个需要勇气和毅力的决定，以后在网易云听的每一首歌每一天都会评论，用来记录我对你的爱，说不定哪天你就会看到了，一直到再也不爱你的那一天，我便再也不评论了，今天是分手的第8个月零31天。 哇， 真的， 他是 在这首歌曲的下面的应该是一条比较新的评论， 哇，那你是不是看了这个还是挺有感触的？ 真的，我看完他的这个评论之后，然后我又往上倒上去，又重新听了一遍这首歌，又重新看了一遍 MV， 然后就搞得我现在也有点想去看那部电影《何以笙箫默》。 那好，那 孤独的总和，我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孤独呢？还是开心一 点，就两个孤独的人 当然要开心。像你不开心也是一天，开心也是一天。那当然我们要开开心心的过一天，对不 对？ 对， 好的，来， 两个孤独的人总会找到属于他的那个总和。 是的，没错。那进入到我们下一话题吧。 也是说出今天的我们的互动话题啊，这个 事业 跟爱情也有关系，跟工作也有关系啊。这也是一个挺老套的一个话题，说事业和爱情 你 会 选择 哪 个？ 这个先问问我们嘉宾孟瑶吧。事业和爱情你会先选择哪一个？ 我可能会选择事业吧，有点当刚刚我自己想的时候，有点出乎意料，这个答案让我就是我想了，我如果选择爱情会怎样，选择事业会怎样。这两个方面，我觉得如果我选择爱情的话，可能我以后慢慢的就会变成我的前半生的那个何子君一开始的那个样子，我觉得很可怕， 也很可悲，是吗？ 对， 就是一直为了这家庭 对对 操劳一生， 对，然后渐渐的失去了自己的意义感觉。如果选择事业的话，就会变成后期的何子君，找到了自己的意义，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有意义。对， 所以这是你的答案，在事业和爱情面前先选择事业。 其实我有点心虚，就这样就必须选择 事业。OK， 是这样， 好可爱。 在事业和爱情面前先选择事业， 对， 让自己活得更精彩，每天活得更有激情一点。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自己选择事业的话，自己会变得更好，才会遇到 更好 的人。对， 很好很好。 那还是照惯例问问咱们这屋里边的第二大美女。来，一梦姐。 好吧，来，那我也告诉你， 事业和爱情先选择哪个？ 我会选择事业。 真的假的？你不会先选择爱情吗？ 我会选择事业，好吗？ 你不是那种没有爱情就会每天那个挠墙的人吗？ 我不会。 爱情，爱情。 我当然不会，好吗？你不要这样说。就是我会选择事业，因为我觉得一个人首先他要独立，精神独立，精神独立之后，精神独立还有这个事业独立之后，他才。就是更有资格去就是谈一个真正的感情。你明白我 的意思吗？ 对， okay. 所以我觉得应该先选择事业，就是你在完全基本上成熟的情况下再去认真的去谈一段感情，我觉得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对方负责。否则你就是每一段感情就谈很多的话，其实毫无意义。 真的假的？ 真的。 看开了现在是吗？ 左后续，我不想理你。 感觉一梦姐有故事。 我没有故事，不要听她瞎说。来， 就特别喜欢看两个人互相这个互怼的互黑互揭老底的样子。 来，左后续，我问你，你会选择什么？ 看麻烦不嫌事儿大呢，我告诉你。 当然不嫌，我觉得男生肯定会选事业吧。那个大佐的意思就是他会选择爱情。 当然。这个还是引用一句电影里边的台词吧，这个应该是《小时代》一还是二，我忘记了。这个就是那俩人名我现在都忘了。 顾里 啊，对，顾里对着她男朋友叫什么？ 没有物质的， 没有物 质的 爱 情 就像 一盘 沙， 一吹就散了， 一吹就散了。真的，那个时候我记得第一次看《小时代》那本书的时候，应该还是在上学的时候，然后慢慢的回去看这个电影，慢慢的就长大呀，就是又去回想了一下这个问题，然后现在想想，就是进入社会也这么长时间了嘛，现在想想他说那句话，确实在当今社会真的有 那么一丢丢道理，是吗？ 有很大的道理， 很大的道理， 不是一丢丢道理，确实是有很大的道理。而且那个我之前也听到一首歌叫《红胡志》啊，也是给大家安利一首特别好听的歌啊。这首歌曲叫做《红胡志》，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回去自己搜索听一下。 可以。 然后在这歌词里边也唱到了一句，这个什么有家底儿之后，谁家的姑娘不能明媒正娶？ 哇，这个歌很实在、哦。 虽然这句话唱的可能有那么一点儿， 俗气， 对，俗气，但是它可能更强烈的表达了现在的社会现实吧。对，有了家底之后，谁家的姑娘不能明媒正娶啊？对吧？ 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个真正的爱情还是存在的啊、 嗯、 真正的爱情还是存在的， 对， 所以不要一味的就是觉得 对 嗯都要被现实打破呀什么什么的、嗯、 当然选择事业也不是不要爱情了， 对、嗯、没错，只是让自己 我们可以 自己更好的前提下然后再去谈感情，我说了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对方负责， 对， 对，毕竟我们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坐在这里聊天的讨论话题的是一帮刚刚23岁的年轻人， 对、 啊、 没错， 这个我们的观点可能更加的实在，更加的 现代吧， 更加的现实一点、 嗯、 啊，这个假如说跟各位的观点有所不同的话，你也可以把你们的观点说出来、嗯、啊，咱们大家一块儿分享一下。 对，没错。 但是呢，这儿就是我们年轻人的观点。 哎，我们现在有一个网友是给我们留言了吗？看一下， 嗯、对、嗯，说这个啊，踏雪寻梅说孟瑶太棒了，我， 这什么？ 这句话我说出来好像不大。 这是什么？ 得体 啊、 我看不到哎、 嗯。这个他说的孟瑶太棒了，我爱你，玫瑰玫瑰玫瑰强强。 哇。 哇，现场这算是现场表白吧？ 不会是我妈吧？我爸， 啊，没准万一又是另外一位特别喜欢的小哥哥， 非常感谢这位网友支持我们的节目啊！ 对，如果大家有什么更加想听想聊的话题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通过他的后台发送给我们，然后我们不一定哪天啊就会聊到你发送的那个 话题 了， 没错、 嗯。所以呢，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孟瑶再次来到我们节目，也是同时希望你的那朵爱情的小花能没事多浇浇水晒晒太阳什么之类的， 好嘞，然后 绽放一下它，努力把它变成爱情，好了， 对，让它更加的茁壮成长啊，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 差不多了、 嗯、啊，也是非常感谢大家 的 收听和以收看、 嗯、 这里是为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AM 927 Fresh Radio， 是的，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哦，拜拜。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请大家持续关注我们节目，咱们明天再见，拜拜。